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46集。 信就有。 夏侯烈拧完衣服，拧裤腿。 怎么会没有呢？要是没有地狱，就没有阴曹地府。没有阴曹地府，咱们和至亲至爱一旦阴阳永隔，就再也见不到面了。所以还是有的好。 夏侯恋落寞地笑了笑。 你说对不对？ 沈觉沉默地看着他。 你叫上二郎是吗？ 夏侯恋点头。 上二郎。 沈觉扶着树干坐下来问道。 这些年夏侯恋还活着的时候过得如何？ 夏侯恋望着黑不溜秋的水面想了想道。 挺难熬的吧。他爹杀了他娘，他杀了他爹，哥哥没了，师父死了，整个就是一人间惨剧。 沈觉放在身侧的拳头紧了紧。和他收到的线报一样，夏侯恋果然一直在苦海里煎熬，可他却无能为力。 他怪我吗？ 沈觉道。 明明当上了东厂提督，却没有去救他。 夏侯恋惊讶地看了沈觉一眼道。 怪你干嘛？这些关你什么事儿？应该他跟你说一声对不住才是。撒谎成性，轻诺寡信，你说的都没错。 夏侯恋顿了顿低声道。 对不住。 沈觉的心震了震。这个男人说对不住的时候，他仿佛真的听见了是夏侯恋在道歉。那么相似的语调，那么相似的气息，差一点他就分辨不出来。他的手掐着树干，指尖破了都一无所缺。心脏那块地方闷闷的，仿佛透不过气来。他觉得痛苦，站起身来，仿佛这样就能好受些。低下头，正看见夏侯恋的背，一条狰狞的伤口横在他背上，还淌着血。可这个人方才言笑自若，仿佛身上什么伤也没有似的。 你受伤了？ 沈觉攒眉。 小伤，不碍事。 夏侯恋不以为意。 把衣服脱了吧，湿衣裳裹着不好。 夏侯恋不肯。沈觉劝了几句，他硬是不脱。沈觉蹙了蹙眉，不再说什么。他不愿意脱，沈觉总不能撕他的衣服，他自己不要命，那便罢了。等了许久，水渐渐矮了许多，远远的有人划着船的身影。 长班，长班，你在哪儿？ 的呼喊声顺着风遥遥传过来。夏侯恋大喊着挥手，人进了才发现他们划的不是什么船，而是一块大木板，手里的桨是根长木片。夏侯恋和沈觉得了救，司徒锦使了银子让他们暂时借宿在山上几个猎户的家中，底下的村庄成了一片汪洋。灰蒙蒙的天穹下，水却发着亮。凄迷的世界中，唯有山上几点微弱的灯火。村民们哭天抢地，许多人都一夜之间失去了亲友。脚刚落了实地，沈觉这厮就翻脸不认人，硬逼着夏侯恋给一个番子易容，要把他易容成福王的模样。 假冒皇子真是大罪，易容能满几时？况且那是个胖子，他是个瘦子，晚上睡觉衣服一脱，棉花露出来全露馅了。 夏侯恋苦口婆心地劝说。 三思而后行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沈觉捧着热茶淡淡道。 我自然知道，不必你费心，你只管帮他易容就好。 我不干。 沈觉冷笑。 怎么在大水里绝处逢生回来，梳洗断锥便不怕了？ 长班大人，我救了您的命。 夏侯恋气得发笑。 哦， 沈觉扫了他一眼。 咱家受了惊又受了寒，昨的事儿都忘得差不多了。 沈觉最后用朱顺子的命威胁夏侯恋，让夏侯恋帮那个番子易了容。夏侯恋不知道沈觉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，但看这样子，左不过让这番子假冒成福王进京夺嫡。沈觉这个人真是不要命了。他一向是这样，一旦拼起狠来，拼起命来，谁都比不过他。夏侯恋还记得他小时候是怎么寒窗苦读的，在宫里又是怎么练刀的。那个寒霜一般的少年，从来星夜不休，寒霜不辍。时光固然可以改变一个人，但有些东西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，磨之不灭。身体娇弱这一点也没变，纵然灌了许多杯热茶下去，沈觉还是病倒了，在床上躺了一天。司徒锦和番子去各家讨了草药，熬成一碗碗苦茶给他灌下去。夏侯恋隔着窗子往里瞧，简陋的架子床上隆起一个坟茔一样的包，沈觉睡在里头，脸烧得通红。沈觉窝在棉被里面，大夏天的还裹着棉被，可他仍觉得冷。山上猎户家的茅草屋四处都是干草味道，靠墙放着香笼，脚边上一张被虫子啃得满是窟窿的木桌，不大的屋子被杂七杂八的东西挤得满满当当。他睡在里面也像一个被随意弃置的物事，被窝是人家盖过的，一股描述不出的臭味，他觉得难受。夜没有尽，窗子里透进来蒙蒙的亮，纱窗外面是阴森的树影，偶尔传来村民呜呜的哭声，像鬼魂在徘徊着嚎叫。他觉得渴了，想要水喝，可旁边没有人伺候，司徒锦他们都是他的下属，不是他的仆人，不会跟在他身边鞍前马后的侍奉。他们给他灌完了药，就觉得完事儿了，等着天亮他醒来继续发号施令。他只好忍着，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夜好像被拉长了，没有尽头似的。有谁托起他的背，为他喝了水，甘甜清冽，是井水的味道。额头上的金帕也被换了，清凉盖住额头的滚烫，他觉得脸颊的温度退了些。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瞥见床头有一个人影，背靠着床架子坐在地上。是阿恋吗？他想，脑子好像糊涂了。他好像回到很多年前还在谢府的时候，他是谢金兰，夏侯恋是他的书童，睡在他的拔布床下，他要喝水，夏侯恋就给他端过来。过了两天，水退下去了，残破的村庄露了出来，没有几家的屋子幸存，通通趴了，道上全是死猪，乌黑的身体直挺挺地僵在那儿。倒伏的树木横亘其上，枯死的枝条下面能找见几具淹死的苍白尸体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